第四节，哇，犀利啊！今次可以录到第四节，因为储埋几个月啦，有啲闲话又讲啦，有啲睇到嘅又讲啦，想答下啲网友，因为咧，寻日都有几个问港珠澳车牌，之前又有啲人问我，咁我都私底下解释，咁有个咧就喺喺呢个 Facebook 嗰度咧问咗我好耐，咁我话不如你嚟啦，嚟我解释你听啦，因为咧我唔习惯不停咁成，一就倾电话，一就讲。咁简单啲啦，咁有个泰国网友，佢有听我节目，咁佢呢就话佢有泰国啲食品想同我合作下，同巴打台点样点样，咁高兴嘅，多谢你啦。咁但係呢，因为我啲小网台呢，我哋虽然做緊一个我认为呢一个网站卖嘢嘅平台都做得比较完备啲嘅，而家做緊，咁呢就可能都两个月里面搞掂，咁我哋可能到时招收一啲厂商啊各样嘢咁加入嚟呢个平台啦，咁我哋諗住就淨係收 PayPal 钱啫，就冇月费冇剩，咁睇下可唔可以围到落去做起佢啦，咁呢就而家我哋做緊，咁就投放咗前期啲资金㗎啦，咁有啲网友质疑，喂，屌你乜你样样都搞嘅，个系啊，其实唔系样样搞，其实做呢样嘢系都系想将健康食品四小宝呢一啲嘅嘢，敏迪呢啲嘢咧，摆上去做主流嚟卖啊，同埋咧又想更加多其他人咧觉得个网页有用，同埋帮到佢哋做一啲网上嘅生意，可以摆到就唔使钱，即系好似你阿富团购要俾月费啊，唔够一百样嘢又要差出你几多钱啊，我唔想咁样，同埋我想你自我经营，唔使经我，系一个 app 有埋两个 apps， 有 Android 啊，有呢个苹果系统啊，咁投入嘅资金都大嘅，即系对我啦，对我嚟讲系投放嘅资金系大嘅，咁但系五十几岁人想做就试下咯，咁因为我个人都系相对冇用，吓有好多嘢唔识啊，咁啊要搵人帮手咯，咁啊希望推得多啲啦，吓因为失败已经成为我一个常态噶啦，如果呢次失败嘅，咁我谂我都可以翻嚟收工噶啦，吓咁啊讲一讲啦。第二咧就，会去韩国睇展览啦，啊，咁咧就，有个朋友话喺澳洲咧有啲生果嚟香港有冇得搞啊？咁可能都我话叫你寄啲板过嚟啦，即系所谓寄少量嘅过嚟睇下啦，睇下我做唔做得到啦。咁啊，第三咧就，关于港珠澳车牌。咁其实我冇讲好耐噶啦，因为开头咧我讲咗实际个操作点样做，咁有啲人问，咁有啲人呢都实实际际呢有几个呢就上嚟呢叫我帮佢搞，因为我自己搞，咁顺便帮佢哋搞埋咁。咁我都讲咗嗰个钱啊点样做法。咁跟住我都冇㗎，因为我唔系靠做呢一个搵食嘅。只不过我想做，咁就做节目啦，因为我自己本身有个叫大匪商圈嘅节目啦，之前已经取消咗啦，因为呢唔系好受欢迎啊。咁我想多啲人呢俾啲意见我啊，俾啲资料我啊，等我讲啊，或者佢上嚟做节目嘅，咁但係可能个即係个人嘅号召力同影响力唔够啦，咁成日讲我自己嘅嘢。咁有时候我觉得有啲係商机啊，或者唔好商机咁巴闭呢，即係有啲唔好即係搵到钱啊容易做嘅嘢，咁我会讲啦，好似上次做呢个土耳其即係蒙古又好，中东又好啦，伊朗又好啦，嗰啲咁叫做卡巴啊呢类嘅嘢啦，或者做展览呢，啱啱我做展览，咁我知道展览系点样做，讲俾人听啦，即系有啲人睇小我，喂，你入唔到公展会嘅，要计分嘅，啱呢个你系啱，即系个网友啊话得我啱，但系难做唔代表不可以做，所以呢澳门公展会今年就成行。咁有啲人呢就想话，有个网友话有奶粉要入去大陆，问点样，咁我就讲咗几句说话啦，个牌子如果系你嘅，系咪免关税，我基本上都系啦 ,1.5 或者1啦，或者 1% 关税，但你要17点增值税。仲有就系你入去嘅时候，你一定系你嗰个制造者，或者系嗰个 代理人，你才可以正式入到去的。因为呢而家大陆呢好严格，对食品啊进口啊是好严格的。佢一定要你嗰个牌子嗰、那个嗰间嘢，佢做晒双检，即係三检合一啦，全部做晒啦，睇过晒啦，嗰样嘢系你自己原创检疫好晒，跟住你先可以进口。所以佢哋只会同即係有啲叫中盘商啦，叫中途商啦，或者吹顶嘅做唔嚟嘅。佢一定会同直接嘅生产者、厂家或者代理人做啊。变咗中途冇假货。其实而家大陆变化得好紧要呢几年。依今朝早先同个网友讨论緊，唯一广州呢医药分家。而家医生唔卖药，医院唔卖药，开方俾你哋去下低啲药房執药卖。开始做呢啲。咁佢话系咪好先进呢？先进过香港，又唔代表佢先进过香港。但系呢佢真系样样喺医疗、喺食品安全嗰度呢改革得好紧要。有啲话啲咪一样系造假大国。民生上面嘅嘢佢改，即系政治嘅嘢系造假大国。但系喺民生嘅嘢，关于食嘅食品安全、检疫系统呢一类型嘅嘢，同埋医学嘅嘢揸得好紧张。就系而家大陆习近平上个台最严重要处理嘅事。咁我讲咗俾佢听啦，睇下帮唔帮到佢啦。咁亦都有个网友话佢本身系有啲和牛要入大陆，问我点。我话呢，第一报关系接近零机会，日本。第二你问我，我就唔做，我唔做㗎，讲真我唔做。咁我帮你问下啦，咁都系嗰上次有个做节目咁买飞过啦，你需要俾你啦，即系都系有风险嘅。咁但系呢啲唔关我事啦。咁我又提供咗啲资料俾佢啦。咁有啲又寻晚有个网友走落嚟搵我食海鲜嘅时候同我讲，你而家你唔系长期喺大陆呢？我唔系啊，我喺香港。不过因为呢我要做中港车牌，同埋我哋做緊个 Apps 做租赁服务，即系好似 Google Van 咁。咁我哋想做多啲网上嘅嘢去发展一部分。咁我嘅能力有限，咁我只係能够出少好少钱啦，好少嘅资源。咁喺大陆租地方。第二呢，因为呢我哋开始好多大陆网友呢同我哋订啲敏迪啊、干宝啊、四小宝。咁我哋始终要喺深圳有个基地，有间公司正式开间公司去负责做呢啲嘢嘅。所以呢就喺嗰度开间公司。咁第二呢就因为港珠澳车牌啊，咁我自己就出咗个福宝位，咁呢就而家省公安厅呢就批緊，咁应该呢几日落咗嚟呢，咁我就买咗个油电车，七人嘅油电车大坝，咁啊我嚟过关啊，有时有啲网友需要啊，咁啊或者有时啲客啊想上去睇下，咁呢就可以接送到囉。咁有时我都唔系我去，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有呢啲嘢搞，咁有两个帮手啦，咁佢哋可以上去啊报关啊，或者处理税局嘅嘢啊，咁佢变咗呢就唔使啲人搭车走来走去唔熟悉啊，咁佢可以车佢帮佢解决呢啲嘢囉。其实就系咁样，所以喺嗰度做个地方。咁而有一个做中港贸易呢，喺香港喺大陆呢佢就开咗公司。咁呢佢呢就话17号晏昼两点钟，即今晏昼两点钟啦，咁佢就过嚟搵我嘅。佢睇下有冇办法有啲嘢帮佢解决到。咁纯系意见囉。因为之前做几次节目都讲过。可以做到嘅，咁我俾啲意见你囉。但係我唔識嘅嘢我都做唔到。如果有啲嘢我係好要人事又好要嗰啲呢，咁我都唔諗㗎啦。因为只不过我曾经係一个过气嘅蛇仔啦，喺大陆叫蛇仔啦，帮人哋解决问题嘅人啦，帮香港人解决问题嘅人啦。咁啊会睇得多啲囉。咁呢我唔介意你哋 你哋揾我嘅，但我未必帮到你哋咯。吓，希望唔好因为我帮你唔到，或者我招呼不周咧，跟住你闹我咯。即系好似某位嘅的士司机咁咯，日日喺我啲片度嗱嗱闹我，就系因为我佢觉得我对佢招呼不周咯，帮佢唔到咁。咁我都知道嘅，吓咁啊，因为呢样嘢真系冇办法啊，因为始终我有正职嘅，能够做得几多啊，咁我嘅时间分配到几多啦，咁但系。未必一定解决到。咁你话同我合作做乜乜乜。咁其实呢我又冇咁嘅精力又冇咁嘅钱。只係提供意见仲 ok, 即係打嘴炮啦。咁你话做多过呢个就对我嚟讲困难啲㗎啦。因为呢展览嗰度呢我已经开咗添人㗎啦。咁另外呢四小宝健康食品同埋洗头水呢一啲呢我已经搵咗两间分销㗎啦香港。同我做分销啊可能迟啲会喺屋邨啊摆卖啊咁。咁喺医院啊做一条医院线啊咁喺医院度派传单啊摆卖啊咁即係喺个大堂租 counter 咁。咁自己分开囉系啦。咁自己本身建筑行业做緊。咁我始终能力有限。但系咧就阿肥兵讲得啱嘅，人情问得你，你都话好啊，谂下啦咁。咁我话啦，如果你话唔多钱嘅三两万嘅咁，大家夹好似做年宵咁，同阿几个做制衣厂嘅网友，佢哋啊想一息微想转行，想试下摆档，其实暂时就冇所谓。咁佢哋话喂大肥，我夹你搞啦咁，其实我就出咗我仔嘅人工，等佢落去帮手啫。其实我都系去过两次。咁多谢红爷啦，晚晚都喺度喺度咧，一到深宵时间就成喺档口帮我啦咁。咁系咁咯。咁另外就关于港珠澳车牌啦，再讲讲啦。咁有啲人话，其实而家究竟系点噶？我话第一，你搵我做，咁我赚你钱。咁都有几个网友做咗噶啦，咁就其中有两个出咗牌添啦。指标。第二做嘅时间呢本身咪四个月而家缩短到两个几月。做牌。咁钱就唔好讲啦咁啊。因为呢有高有低好难讲。咁但呢我觉得我应该赚嗰份赚到囉。咁我亦都唔系话你哋帮衬我点样点样唔好。唔都冇讲过做节目都知啦即係提咗件咁嘅事。咁昨晚呢有三个网友嚟。咁就问港珠澳嘅事食海鲜嘅时候咁我都答咗佢哋嘅。咁再有啲有啲你网上有两个问啦咁我再答一次啦有个喺大陆特登落嚟搵我咁嗰日我录完音跟住有个人嚟见工。咁我唔单人招呼佢咁佢走咗。咁后咪联络佢咁可能又时间唔啱啦咁又不了了之。啊咁我就讲返件事系点样啦。港珠澳车牌有啲人问话喺会再发会唔会再发牌会。而家一万个指标就已经出晒㗎啦而家已经万一千几即係万二个㗎啦即係超额出㗎啦已经。仲搞緊申请。第一批最早申请嗰啲人呢啲指标攞晒㗎啦。即係连车牌号码都有㗎啦。咁而家嗰啲呢已经喺市场度买卖緊。咁啊有高有低啦咁。咁啊近期呢就买呢跌到40多万啦。因为一出咗4000多个牌咁有啲人呢要即係俾咗钱要套返现啦咁。咁迟啲问我睇下点睇后事我话做任何嘢啦先睇个牌即係等于楼宇升值香港除外啦你要睇囉可唔可以自己用即係租屋咁可唔可以自己住。咁当然你个牌系你嘅间公司系你嘅咁你咪可以自己揸囉我嚟旅游啊各样嘢囉冇所谓你买咗个牌咋嘛。啊返大陆方便啦。啊由嗰度上啊河源啊去梅州啊潮州啊都系方便㗎经嗰边。咁第二咁再问啦咁有冇租收囉咁从来中港车牌都租到出去嘅同埋唔休租㗎。咁我咪咁答你囉。第三 租系点租呢？我话而家根据过往经验呢，所有嘅大陆牌呢先收100,000元按金，收个承租人。第二就系、是、呢，如果唔熟嘅就收1年租，熟嘅收半年租。换句说话呢，你攞几十万出嚟租个牌，你先攞返20,000元，一炮过攞返摆身先，你租俾人。跟住个个月就喺度减啦，到期又再收租囉。咁呢就话第一等于楼宇一样，有冇二手市场，可唔可以自己住，可唔可以租。咁呢三样嘢符合到㗎啦。即係楼宇升值嘅基本三样，咁当然佢唔係楼宇。基本上佢就一个成。咁而呢有啲人问我，哎，我諗住我嚟等嘅，等佢升嘅，问我点啊。我如果做起咗呢，我有啲係承包承租公司，即係好似的士咁啊。係大陆有啲承租公司嘅。即係你俾个牌佢同你放租。咁啊，当然人哋要收手续费啦。就包租啊，而家其实係有。咁我解答咗啦。咁第二，东莞啊，呢边嘅黄色事业呢系少嘅。以前呢做中港车最主要呢就系黄色事业包架车上东莞揼骨各样嘢买飞啊100多元，跟住跳上架车，跟住佢就去。跟住呢有啲甚至呢啲夜总会啊骨场啊直头出埋车飞咁你过嚟啫。咁佢哋问我有做嗰边有咩做。第一，嗰边所有嘅人可以经嗰边落香港机场转机，因为国际航班香港系准，同埋呢就冇咁容易 delay。讲多少少啦，过咗钟。冇咁容易 delay 嘅。呢个系事实嚟嘅。第二，澳门因为有呢条港珠澳大桥，咁呢就夜晚呢就已经澳博讲咗呢，可能呢就唔再有夜船啦。咁靠车过啦 ,24 小时。咁另外呢啲班次会疏落啲，因为搭巴士啊搭私家车啦。第三，方便倒厅啦。因为点解呢，如果你搭船都要逼船，又要特登去指定地点，如果用呢啲车去接客呢好睇面啲啦，去搵 Benz 又得，搵咩成。咁有啲人提出喂会过关喎。咁你搭船都要过关㗎，搭直升机都要过关㗎嘛。不过你过关地方系边度咋嘛。同埋你过咗关之后，你基本上喺码头度停车泊车人多嘅时候的士龙有几长。因为唔系话冇车系好长。嗰、那个空间太窄。但系如果一个新口岸咁佢做嘅空间大啲，咁你咪可以容纳到更加多嘅车人喺嗰度，咪快咗囉。仲有头先讲东莞。我相信到时呢会好多嘅夜总会，好多嘅大富豪啊呢啲啊，咁啊达令浴室啊，我諗好多呢啲嘅骨场，斜骨又好正骨又好啦，一条龙服务咪包你车过去帮衬佢囉。几年几月几日啊，嗰部车你买飞，跟住嗰部架车啊就接你啲人过去玩。相对仲要比东莞嗰啲安全好多，虽然贵啲咁。咁事实就係咁。咁条桥就有呢啲用处。值唔值得做，我答你唔到啊。我淨係讲我自己话俾你听见到嘅嘢同埋知道嘅嘢㗎咋。就係、是、呢一样嘢囉。所以呢你哋问我答你前景，有啲有啲网友我自己揸啦啲嗰样嘢。咁其实我都话啦，你买咗个牌你租俾又得，自己揸又得。留嚟等升值又得。因为佢唔系一样虚拟嘅嘢，唔系 Bitcoin。今日可以几多钱，听日几多钱冇。因为佢有个实际成本，系实际工商局、工贸局、税局、车管所、省公安厅啊，全部啊，你都会真真正正一俾足钱嘅。嗰笔钱都正常嚟计都差唔多20多-30万噶啦，20多万啊，即系真正要俾嘅费用要俾20多万，咁帮你搞嗰、那个执几皮，咁30多万买个牌，咁即系做个牌啦，唔系买啦，买唔止啦，买而家40多啦咁，咁啊 自己諗一諗囉，搵啲真係買嘅或者做嘅，搵啲相熟嘅人囉。咁如果你搵我做嘅，咁多謝你先囉。咁就係咁樣囉。好嘛，講到呢一度，拜拜。